巴士路线咧，而家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狮子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面去中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啊，小明咧就同爷爷讲啦：，爷爷啊，爷爷，点解啲书上面写咧，人生七十岁先至开始嘅？爷爷就话啦：，七十岁嘅时候咪开始有关节炎啊、风湿痛啊、糖尿病嗰啲病咯， 就开始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 Fred 郑俊宏，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还未接种疫苗的话，快点快点跟他们安排打疫苗吧。打了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我们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就决定。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新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欧 喂，早晨 PC。 上一集咧就同郑信议员咧讲咗好多啦，即系除咗佢嘅三项铁人嘅心路历程啦，咁点解会啊俾旁边啲跑友或者游水友诱惑佢参加三项铁人？喂，其实都好 fit 啊！即係我見鄭永信議員， 我覺得好吸引呢個身形， 呢個 body 係咪？呢個 body， 你可唔可以幫我令到我變咗呢個身？ 你得， 你跟我去跑步咧？ 其實你真係跟佢 train 啊！我估半年啊，你真係可以咁樣，因為咧你做運動，阿 Vincent 一定知道，你做運動咧，你副計除咗 keep 啦，同埋咧你自己飲食都會檢點，呢樣嘢咧係等於一個等號啊！你跑咁多，流汗咁多咧，跟住咧你食咧，你都唔敢啊！炸雞啊，算啦，唔食少啲啦，或者。 三個禮拜先食一次，你係咪都係咁樣？ 我哋好明白，即係我琴晚先有呢個掙扎嘅，我即係操完一輪水之後咧，跟住都好肚餓噶啦嘛，跟住我心諗，唉、哎，不如食好啲，跟住見到，唉、哎，都係唔好啦，算得咁辛苦啊，呢、這個就係咁樣，啲心路歷程永遠都係咁樣。係 啊， 因為近年咧，即係尤其是今年啦，我知道立法會嗰個制度啦等等嘅都改變咗啦、嗯，我連風氣都改變咗好多， 嗯、 即係包括咧，我最近聽到咧，大家可能會搞一啲即係議員們啦，會搞一啲。足球隊 啊， 啊，足球比賽啊，籃球比賽啊，誒三項鐵人你有冇搞比賽啊？ 嗱，我又有 冇㗎？其實得佢贏啫嘛，你自己知道。 但我聽聞 足球、籃球都可以踢下後衞，守下籠。 我覺得佢開始咗第一步。我覺得咧係咩咧？佢哋我聽聞啫，我聽聞係跑步隊喎，有一隊。 哦，幾好喎、 啊， 咁樣都 係啊，係啊，係、啊啊。我哋咧立法會咧都有啲同事咧都熱愛跑步嘅。咁、 啊、 我哋就話不如，因為禮拜三通常禮拜三我哋就開全日會嘅。咁啊放工。都是六七點咁樣啦，咁我哋你知道即係海旁咧都係好靚嘅地方嚟嘅，咁、哦、我哋就約埋逢禮拜三放工嘅時候咧，咁、哦、就落去海旁嗰度跑咯。 咦，可以撞下你喎，睇下喺個摩天輪底下咁樣約定你喎。 我諗住話助你可唔可以join？ 你join 當然歡迎啊，當然歡迎。其實都幾靚嘅，你都知而家咧佢打通咗條成條路咧，即係你不論由立法會跑到去中山公園嘅都好靚，以至到你跑翻調翻轉跑到去灣仔啊、北角啊咁樣，其實都係好舒服。嘅一條路嚟嘅，所以其實咧，學放工咧，其實就係充好多人喺嗰度跑步。咁、除咗跑步之外，我哋都有隊籃球隊啦。 有籃球隊真係可以同我哋港台嗰隊打下喎，我哋打傳媒杯喎，有嘛？ 咦，真係喎！我哋啱啱先打完咗，啱啱我哋先同阿消防啊、警察打完，上個禮拜嘅事嚟嘅啫。 你嗰啲消防警察好勁喎，隨時好多甲二喎，大佬一人打打下，即係你話你睇開甲一啊，阿泰拿都喺嗰度咁樣突然間加盟咁。 你又好了解個系統啦，即係事實係咁樣。我哋先嗰陣先鬧佢哋，我話你哋揾呢啲人嚟打。打咁我連點話點樣都打咧咁樣， 因為我知道其實好多打甲一嘅球員都係消防員嚟噶，係啊，好張永康啊，有幾個啦，我唔特別。 嗰日八隊都係消防贏。但其實警察同埋咧海關都好勁噶啦，即都有啲夾一喺度噶啦。 喂，咁我哋差唔多可以切磋下。 係啦，但我哋都係玩下嘅啫。咁不過即係我哋有隊籃球隊，咁叫龍和隊啦。我哋都喺龍和道。 龍和道。 咁跟住就間唔中，我哋都約埋一齊打下籃球啊。咁都係聯誼下，都係啲同啲立法會同事啊。 好，咁啊有機會我哋 可以約埋一齊喎， 切磋下打下波啦。係啊，我好噶，我哋有女球迷噶，係啊，最緊要附送女球迷啊。 即係你有女 fans 嘅， 唔係我哋嗰隊人入邊有好多女 fans。Okay, okay. 是啊、有啲吸粉嘅， okay. 有啲偶像嘅咁样。好咁啊，嗱呢啲风花树叶讲咗好多啦。嗱，言归正传，上一集咧个尾巴咧就系话啊，郑永信议员原来都翻过深圳嗰度工作一段长嘅时间。咁有咩诱因翻到深圳工作咧？而第二，你对当地嘅呢、這个即系湾区入边嘅生活、衣食住行，你嘅体验系点咧？ 我觉得呢个真系好特别嘅体验嚟。而家谂翻咧，都好真系好多年前啦，我就2002、2003年。咁咧就我就記得我當時我就啱啱即係大學畢業啦，我喺紐西蘭讀書咁樣，都去紐西蘭好多年嘅其實都，咁翻到嚟香港咧，咁啊當時一路揾工作啦，其實就都好難嘅，即係當時佢。情況都係即係啱啱又係嗰時沙士啊咁樣，都好難揾工，咁啊都揾咗一段時間嘅。咁跟住有一個工作咧，就係、是、其實佢喺香港有公司，喺內地有公司咁樣。咁佢就話：，咁兩邊走啦，咁樣喺深圳同香港咁樣。咁我就都不如試下啦，即係攞呢個機會啦。其實當時都戰戰兢兢嘅。因為一方面咧，其實我對香港都唔熟噶啦，講真，因為我十幾年冇喺香港，但係你叫我翻國家翻內地咧，就更加唔熟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我自己，因為當時喺第二度讀書嘅時候都一個人住嘅，咁我都算係比較習慣地可以叫做一個人生活啦。咁啊，不如又試下呢個機會啦。咁所以就開始咗。咁嗰時係一間設計公司嚟嘅，咁香港佢可能幫啲酒樓啊、餐廳啊做下嗰啲裝修啊、設計啊咁樣。咁啊，內地嗰時有啲 project 做下咁樣。咁我初頭嘅時候咧就兩邊走嘅，咁啊到後來一段。時間咧都可能一個禮拜都有可能有四五日喺深圳嗰度住，順便就喺度翻埋工咁樣，咁都維持咗年幾嘅。咁我自己覺得個體驗係好特別咯。因為即係當然香港工作嘅文化又唔同啦，喺內地嘅工作文化又唔同啦，識嘅朋友亦都唔同啦，佢哋嘅生活啊、習慣啊、圈子啊都唔同啦，咁都有個適應喺度嘅。咁但係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幾大嘅體驗咯。即係當然當時我覺得喺啱啱開始做嘅時候。 候都有啲辛苦嘅，因為可能每日都要有時會上上落落啊，有時又掛住嚇掛住屋企人啊咁樣。咁但係即係而家過後諗翻咧，就真係一個好難得嘅體驗。咁啊之後一路都喺香港工作，都冇乜機會話啊，即係可以試下喺第二度地方做嘢啦。咁咁所以我覺得都即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咯。 哦，嗰、那個年頭咧，深圳都未好似而家又哇南山區啊，又話好顯赫，又話哇所有國際嘅酒店都喺曬嗰度，有會展站啊咁樣。即係嗰陣時可能活躍啲都羅湖啊，即係嗰啲東門老街啊嗰啲位啊， 羅湖東門就係咯， 係咪似唔似啊？ 嚇，變成 冇嘅，乜都冇嘅。二十年前真係，即係同而家天淵之別嘅係啊。 連坐去龍崗都要好耐啊，要係搭嗰 啲巴士係 特登要坐，要揾個站去坐個巴士去龍崗嗰種嚟噶嘛。 我嗰時個年代都仲係羅湖商業城啊咁樣，我記得嗰時個公司咧都喺羅湖商業城附近咯，可能行十分鐘啊咁樣，咁都係一個即係。都是我自己覺得用落後去形容啦，即係嗰時，所以嗰、那個嗰時個落差都有一定嘅，因為香港嗰時嗰、那個嗰、那個生活同埋喺深圳嘅生活係唔同嘅，咁樣咯。咁但係又都係講緊嗰個樣嘢，係另一個體驗嚟嘅。呢個體驗係好特別嘅，同埋咧，我覺得佢哋啲同事之間咧，我覺得啲關係都唔錯嘅。即係佢哋咧知道我，因為嗰時個公司咧可能有兩三個同事都係咁樣嘅情況，香港人啦咁樣，佢哋都幾照顧我哋，特別係我細個啊嘛，因為我啱啱畢業冇耐，佢都幾願意咧，即係啲即係前輩咧都好願意教我啲嘢啊，或者做啲即係唔同嘅方法，點樣去接觸嘅啲所謂客户啊咁樣，咁所以都幾得意嘅。咁當然而家二十年代嗰時都見到，哇！即係廿年之後咧，個變化真係好大好大嘅。即係有時我哋翻深圳啊，翻灣區都覺得哇個變化好大啊！而家就真係對於年青人嚟講咧，就多咗好多空間同埋配套啦。咁就同我嗰時就好大分別咯。 係咁廣州咧都粵語多少少噶嘛，但深圳咧，我估你去工作個年頭都要即係 train 一下啲。普通话 系啊系啊，大部分同事都系讲普通话嘅当时，咁但系我又 OK 嘅，因为我读书大学嘅时候嗰时都有好多啲台湾 朋友仔啊，朋友仔 系啊，都系讲普通话嘅，咁所以都 OK 咯，同埋都系一个体验咯。 系系食嗰度惯唔惯咧？ 哦，咁就 即系嗰啲深圳鸡煲有冇令到你都好动容？ 同埋深圳咧，基本上嗰阵时应该系大部分都系外省人去工作啦，即系湖南、湖北、黑龙江比较多啊。如果我所知嘅话，咁。嗰、那個辣又真係即係食嘅嘢啦，大部分都有啲辣嘅。你 O 唔 OK 啊？ 喂，即係又諗翻轉頭咧，二十年前就真係冇乜嘢咁多選擇嘅，即係都係好簡單嘅啫，即係都係好似平時即係嗰啲。碟頭飯啊咁樣，即係但係而家就真係好大分別。我知道好多人都會即係 特登翻深圳食嘢， 翻深圳啊食飯啊打卡啊踩單車啊，即係好多嘢做。但我嗰個年代就冇乜嘅，所以但係而家你見到深圳咧去到嘅時候咧，真係好多嘢可以去做喎，同埋都同香港都幾接近，同埋有時個空間感都比較大啲啊。我覺得有啲人咧都會中意話，不如平時香港你都知道個生活都好擠迫啦，咁有時翻到去可能翻深圳啊廣州，佢個空間又大啲，即係可以走滴嘅地方又多。我都試過有些時候，譬如咧，係有啲節目咧，譬如嗰啲舞台劇咧，我都去過上海啊、廣州嗰啲睇過，即係其實都幾多呢啲咁樣嘅表演，其實都可以兩邊嘅，即係嚟我哋成日都記 有啊 ，PC 成日喺大陸搞 show 啊，佢遲啲開翻關唔同我做節目噶啦，上咗大陸噶啦， 我哋一齊上去睇節目，然之後一齊喺嗰度做埋個節目，咁咪好咯。 係咯，呢個互動我都幾好啊！即係咧，譬如我都希望啦，日後即係香港，我哋當然希望內地嘅朋友落嚟香港，不論喺西九文化區啊，或者喺即係我哋文化中心睇啲節目啦。但我哋香港亦都可以有啲表演節目上到去，或者我哋自己香港人都可以翻內地、翻大灣區睇下佢哋嘅節目。其實嗰呢個交流，我覺得都係緊要。 係啊，咁呢個亦都尤其是近年係緊密咗咧。即係我哋有譬如 M 加博物館咧，又多故宮啦。嗱，雖然咧我未抽到飛入去睇故宮啊嚇， 唔好去炒飛嗰啲位置。 咁梗唔會啦。其實我本身。第一日有个 media trip 嘅，我撞咗，搞到我就要搞到同屋企人可能要十月啊，嘅九月十月啊嗰啲时间先 买唔到飞，我都买唔到， 我买到咯， 你成个八月都爆咗啦，已经 买咗啦，因为 冇啊，唔好炒飞，唔好炒， 我冇炒飞，但我知点样可以令到件事容易啲买飞， 系 大家可以喺个可以讲噶嘛， 唔系你可以讲，因为你讲之前咧，其实阿议员咧之前都有跟进过呢个关于买飞，因为我咧揸车嘛，咁我听到谢永信议员，我今日就同佢做，因为佢要回应翻嗰、那个。嗰、那個實唔實名制啊，炒唔炒嗰個嘢， 我哋完全鼓勵炒飛嘅，但係我發現咗一個問題， 所以見證住阿 Vincent 有發聲嘅，對於呢件事件， 我發現咗個問題就係原來網頁版咧。 同埋手機版咧係兩套系統嚟嘅，咁、 哦、 所以咧佢輪候時間同輪候人數咧係差咗十倍嘅。 哦，俾你。 咁所以 咁係邊個十倍？邊個係十倍以下咧？ 係啦，值得講係嘛？手提電話係少好多人排隊嘅，係、 哦、 即係你用個 app 咧係少好多嘅。 個 app 係咩？香港故宮咁樣。 西九文化區。 哦，西九文化區。 係啊，差好遠。即係大家可能不妨喺嗰度都可以試驗到啲嘢， 俾啲貼士大家，大家真係可以試下，因為真係其實都幾多人去睇嘅，咁、都係好事嚟嘅。咁其實都我自己都去咗一次，其實去兩次啦前後。咁我覺得真係好值得去睇嘅。即係當然嗱、我哋好多香港人都去過北京嘅故宮啦。咁係兩套唔同嘅體驗嚟嘅、即係佢香港個故宮，不論個建築物嗰個設計啦，以至到佢點樣將我哋嘅展品係展出嚟咧，其實嗰個體驗都幾唔同嘅，都幾有。有香港式的方法喺裏面，即係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都有佢真係佢嗰度裏邊嘅元素喺裏邊嘅。咁所以你入到去嘅時候咧，你會有另一番嘅體驗咯。當然你話，誒、哎，我想睇曬全部故宮嘅嘢，梗係去北京最好啦、但係我去完之後咧，我都有即刻第一個諗法就係、是。如果我是住在灣區的人咧，我都好想嚟嘅。即係你諗下又近啊，我搭架高鐵啊，即係一陣就嚟到啦。跟住個體驗又唔同，又可以睇到啲展品，又可以嚟即係香港生嘅，即係過幾日旅行。我覺得係好值得會嚟做呢件事。 尤其是呢段時間，我覺得外國嘅朋友更加值得嚟嘅。 會啊， 因為咧可能首先咧個問題就係未去到北京啦呢段時間，咁香港嘅隔離日數又少咗嘅，咁、不妨可以嚟香港先睇咗香港呢個故宮先。 有啲想法就即係同阿主席落嚟香港嗰個路線好相近，即係喺嗰個西九嗰個站嗰度，即係高鐵站一落咗，跟住戲曲中心。跟住一路殺過去 M 家，跟住再睇埋故宮，咁啊叫做大滿貫啦，乜都睇曬喺西九文化區嗰度。咁啊，大家都係嗰句啦，即係議員都頭先有講話唔鼓勵炒飛，咁呢個梗係梗啊。咁但係用下 PC 啲小 tips 可能幫到大家啦。咁祝大家有個愉快週末，亦都咧唔該曬我哋今日嘅嘉賓啊，有咧立法會議員鄭永信議員上到嚟同我哋傾下偈啊，多謝你 ，thank you， 多謝曬 ，thank you，thank you。 慰问你也难料相惜，看似作回应也欠价值，我却于是责暗里博弈。每次去陪你，你亦是不惜，冷与冷言你晦气妒忌，你妙应谁却语气亲昵，恨这应该早点看清，曾卖了命。每次有被赞过我细腻，每次也被你恶意挑剔。爱到有怒性，我难以清醒。圣母也未会救我伟大，救我伟大到痛到。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油塘油翠苑人美阁完成强制检测行动，93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30宗阳性检测个案，同埋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370户，46户没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正研究在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指引，加入天文台的香港暑热指数作为客观参考指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希望今年10月向业界咨询，出年4月推出新指引。孙玉涵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提到，去年巡查大约 2.6 万次，作出过两宗涉及中暑风险的检控，涉及没有向员工提供清凉饮用水，听取业界反映，希望有更简单直接的防中暑指引，认为天文台的暑热指数是最适合的参考指标。对于有工会要求参考内地订立更具体法例，例如高过摄氏39度就要暂停户外工作，孙玉涵说香港未必适合一刀切。他又说，过去劳工署每年收到的情报中暑工伤数字大约是20几宗，难有证据推断某种职业的中暑风险较高。对于将中暑列为职业病，他表示有保留。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会见美国白宫国安会官员，严正驳回美方对中方系列军事反制行动的无理指责。他指出，美方不顾中方事先多次严正警告，执意安排众议长佩洛西访台，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前因后果一清二楚，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当前局面责任完全在美方，美方无称中方升级紧张局势，完全是强词夺理，事实证明美方才是台海和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秦刚强调，中国军队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开展系列军事反制行动，是震慑台独分裂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和正当举措，且有言在先，中方言必信，行必果。他说，美方应该切实恪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立即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消除佩洛西访台恶劣影响，而不是采取升级行动，进一步加剧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紧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要应对全球重大挑战，没有中美合作不能成事。古特雷斯发言人强调，美中两国没有有效对话和合作，全球面对的迫切问题就不可能有解决方法。较早前，外交部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宣布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有关措施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另外，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中美禁毒合作和中美气候变化商谈。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有狂风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津桥。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七咸道南因为爆水管，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 咁另外預告一下啦，喺黃大仙嘅鳳德道，因為道路工程，由稍後上午十點起，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點，鳳德道去樂富方向近住雙鳳街嘅一段慢線咧，係將會臨時封閉。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道進業里行人橋面去旺角、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同埋南灣隧道出口去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二零二二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空间魔术师。 点啊？识唔识砌啊？ 梗系识啦，好快。我已经砌好妈咪送俾我嘅人生第一份积木玩具，我自己凭想象力砌咗一间屋出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康康李志刚时段内，一同找出新方向，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香港呢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嘅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夏天热辣辣，梗系会去户外活动啦。但系好多时候去完沙滩或者泳池，点解把头发咁干嘅？有咩方法帮到佢啊？ 即系洗头冲湿咗头啦，落咗护发素先，摆一阵先，跟住先落翻洗头水同护发素，唔好直接落洗头水，因为如果直接落洗头水咧，佢系干上加干，咁应该落翻护发素，俾翻普贴去收翻紧个表层先，跟住先做翻正常嗰个程序咯。 喺夏天点样可以令你把头发更加之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孟雅赛饰演的萧云杰，他是个责任心极强、重情重义的人，为履行诺言，无论再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在危机面前，总能够机智化解或者扰乱敌人视线，绕开问题所在。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新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讲下电影先啦，近排有冇睇戏啊？ 我近排睇戏 西片多啲系嘛？ 系啊，嗰套卡通片几好睇啊！ 哦，系，我就睇多翻啲港产片，因为又有嗰七位著名导演啦，七人乐队啦，咁其实入边都渗住好多一啲香港即系过去嘅一啲情怀啦，咁大家可以睇，亦都系粒粒皆声啦，又任达华、又吴镇宇等等啦，咁啊呢部都系好嘅作品嚟嘅，我可以讲。不过讲呢个湾区生活一小时，当然要讲呢个大湾区国际电影营销证书课程正式招生，内容系啲乜嘢 ？PC， 喂，我首先讲咗呢个报名嘅时间，真系好紧要，由即日起去到8月20号，真系。好快喎、然之后9月3号就上堂咯， 系啊， 最重要系咩啊？ 系咩啊？ 我用全面 系啦，咁啊，俾大家业内人士增值下自己啦，同埋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拍摄，始终离不开除咗香港景之外，你有机会就系、去到湾区入边发展啦。你都知湾区入边好多唔同嘅影城啦，咁扯头篮嘅就系百明哥啦、施南生啦、庄生啦，咁啊又有即系百明哥旗下一啲导演朋友啦，即系林德禄啦，林德禄就系呢、這个。 XY 二尺風暴嗰、那個嗰位導演啦，即係都幫白明哥喺內地都啊揾到錢之餘，仲聲名大噪嘅。咁啊有黃金花嘅陳大利啦，等等唔同星級嘅導演陣容啦，入邊亦都有好多演員去做好多唔同嘅 sharing 嘅。我覺得最好係咩咧？就係、是、最好就係唔使錢啊！即係當今時今日香港嘅經濟真係麻麻地，即係依個要面對嘅現實，同埋咧呢個失業率係比較高嘅時候咧，大家真係想轉型，或者想有多啲唔同嘅發展，又調翻轉頭可以有自己嘅 second career path 嘅時候咧，其實可以你本身做緊珠寶設計，但係原來一直有個電影夢嘅，一直想去讀一啲課程或者想加入戲行嘅。咁入戏行旧时 系 好艰难啊，即系你除咗识人同埋 casting 之外咧，系冇方法嘅， 冇错， 系冇方法。我咁谂讲系冇方法嘅。咁你除咗识人咧，就系揾啲识人嘅识人，即系你揾啲识人又话识边个边个嘅人搭上搭先可以入到戏行啦。每个演出嘅机会，演员嘅层面我会熟啲嘅，演出嘅机会除咗 casting 之外咧，就系、是、可能你同个导演熟。而佢睇過你過往一啲演出，佢先會揾你。如果唔係，根本 spot 唔到你啊！ 其實近年咧，我哋聽到咧，可能一啲類似嘅課程係一啲演員比較多啦，但係好少去到咁前線嘅。我自己見到，即係要去學監製啦，即係點樣做個監製啦，包括埋後期製作啦、發行啦。咁呢啲我自己覺得，喂，真係好少見。最重要係咧，近年咧，可能比較講得多係版權嘅認知啦、認證啦。呢啲等等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哇，成個課程都涵蓋曬喺度嘅喎。 咁所以即係個內容就真真正正打造一啲新一代嘅電影人啊。不如我去咁樣去解讀，因為你好多嘢你唔識咧，都好有啲好前線或者好 practical 嘅專業做個導演嘅，做個監製嘅，即係坐落嚟手把手咁去教你或者去學。同埋一樣嘢咧，我覺得喺課堂入邊咧，氣氛一定和諧過喺片場嘅。 係， 因為嗱，我都見證住好多紅褲子出身嘅一啲導演啦，即係由副導轉做導演，由可能長記轉做監製，嗰、那個晉升層階 suppose 係咁嘅喺電影嘅世界。咁但係佢哋個你訪問十個九個都話佢係鬧出嚟嘅，俾人係痛苦地鞭策出嚟嘅。咁樣，咁我已經修飾咗用呢啲措辭㗎啦。咁但係我深信呢啲電影課程呢係會文雅啲嘅，係會冇咁叫做惡嘅，用惡呢個字啦。 同埋我成日都會覺得讀書有一個好處嘅，即係喺嗰度識到唔同嘅同學仔，即係會發現呢，尤其是老師啦，老師就帶住同學出去做嘢啦，跟住然之後，喂，將來呢個同學又會帶挈你啦，或者你又會帶挈你嘅同學啦， 即係互聯互通 啦， 係咪？ 你裡面已經建立咗一個群眾網喺度。 係啊，咁啊變咗到時呢，我有資金，我開戲就揾 PC 做導演，跟住可能我哋嘅監製就真係做返監製，跟住我哋啲同事黃天怡做演員咁樣先，咁你即係有個聯網喺度可以互聯互通，到時埋班都容易啲啊嘛，咁所以大家又可以上網咧了解多啲嘅詳情。不過咧，都嗰個報名日期係比較短少少啊，咁大家就要把握機遇同埋把握機會啦嚇。咁啊就係呢個大灣區國際電影營銷證書嘅課程啦。咁大家上網自己了解更加多啦噃。 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约便说好以礼数换你奖赏，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开场，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个书生错日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想 餐，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盲路低温，甚至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缘待生发才艳丽，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风西双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坐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老派冤侣，只想约会到八千岁，你最写诗作对，宁像待书生坐若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盲路低温，成集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随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烛使定终身，甜蜜每日也少变比较动人，前世今晚沉着过一世都未返，重现父母初相识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一路咧，我哋啱啱节目开头嘅时候咧、嗯，都系讲紧一啲博物馆啊，一啲展览场地啊等等嘅活动。今日咧，我就同你分享一下呢个深圳博物馆有啲咩睇喎。 哦，有咩睇？有咩睇？ 三星堆嘅文物， 嗯， 系 啊，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雕塑咁嘅物体喺度嘅， 玉器啦，有象牙啦，啊、有虎牙啦，咁样系咪？哦，几多嘢睇、啊？嗱 ，PC 咧好醒嘅，佢每次同我讲啲题目咧，都会将一个去预备咗嘅功课咧 send 咗俾我睇啦。嗱，我而家睇好多都系一啲文物嘅，或者一啲展品啦。内地咧睇博物馆嘅经验，或者睇一啲历史馆嘅经验咧，其实我系有经验嘅。 嗯， 我有经验，旧时咧就真系明明唔俾你影相，啲人又影相，明明唔俾你啜住呢个珍珠奶茶入去，你又啜住奶茶，咁啊搞到咧啲保安人员啊就要同啲民众咧好似好抗争咁样、 嗯。 其实但系近呢几年咧，我啲内地嘅朋友话佢哋都已经学识咗啦，即系排队或者入到场嗰度尊重翻个展品，唔好咁大声，唔好有啲细路仔喺度走走跑跑，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嗰个玩具喺香港嗰个跌低玩具事件，你如果有小朋友，嗱我同你都未有小朋友，如果你有个小朋友咁样，喂胡乱走撞到个展品，即系有啲嘢就话钱赔得到咧，有啲钱系赔唔到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入边即系呢啲规矩，其实内地嘅民众都开始认识到啦，因为佢知道后果。 可大可小噶嘛，系咪先？咁偏师你有冇喺内地即系睇过呢啲展览嘅啲经验？ 都有、啊嗯，我觉得近年嘅展览咧系唔同咗好多。 系系， 即系以前咧，我哋见到全部都系用一啲透明胶箱笠住晒噶嘛。 嗯， 近年嘅展览都已经将透明胶箱都拎走晒。 哦，呢个系一个文明嘅体现嚟嘅。 系、 啊，因为旧时有透明胶箱，即系惊你搞啊，惊、啊、你掂啊，惊你触摸啊等等。 系啊，亦都系讲紧，因为大家可能个素质已经开始提升啦，咁等等嘅情况。咁令到大家覺得對展覽場地都有信心啦，係 係。 咁展覽咧又對呢啲公眾有信心，所以先願意開放，因為全部都係文物啊。我係講緊連濕度啊，連光線啊，都係一種要去嚴格控制嘅一樣嘢啦。 所以先驚你啲鏡頭或者啲 flash light 就會影到或者影響到個展品或者藝術品本身啦。咁、但係我同你雖然都以文化人自居啫，嗱呢個講笑啊，括住啊，曲線嚟嘅。咁但係個重點就係、是，我哋都想入去聽一下或者聽啲導賞員嘅講解。 係 譬如對上一次啊，講真，你話出國咧就有兩三年冇出過國㗎啦、或者你話翻大陸都有兩三年冇翻過㗎啦。咁但係譬如去慈山寺嗰度去睇一啲佛像，或者睇一啲雕塑或者古畫，咁其實。佢哋都有啲導賞員好好嘅，咁好願意去講解。嗱，慈山寺咧，我就冇戴耳機嘅，一啲耳機咧係俾多國語言用嘅，咁自問英文又未叻到，啊，等我扮嘢啲先入去聽慈山寺。 唔係嘅，你可以選擇聽普通話噶嘛。 係啦，都得，係啦，我而家都普通話進步咗。 我知你讀緊個課程嘅。 我讀完啦 ，complete 咗啦，終於。 哇！ 讀咗三個月。 考咗未先？ 考咗啦。 成績如何？ 還好，係唔係超等級嗰啲咯？因為我啲同學咧，即係你講呢個讀普通話咧，下集再講，唔好一集講曬俾你聽。嚟賣下瓜子先，賣瓜子先，我可以同你講，但我。啲瓜子留翻同聽眾下集先再講，但係即係關於呢個國家衞與委嘅一個課程啦，咁樣即係讀普通話咁樣，你知道我哋呢啲港普搞唔掂噶嘛？如果真係你話有機會翻到大陸工作啊，即係要講嘅話，溝通唔到。 天色轉暗，我在駕車，夕陽在帶引。沿途道别我接载过的爱人，我实在遗憾。如果都开心，但不懂握紧，相爱过难幸运。然后便明白新闻是深刻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旅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动魄惊心负累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谁愿一再出错，余生都纵观看马路两边，路人在远近。行人路上似我过去的女孩，每步是疑问。愿你等一等，望真交通灯，不要博同情分，然后尽情地恋爱，受一些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女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会变万箭穿心守开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 个梦旅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亦行，太过动魄惊心苦旅人，谁有甘心去牺牲？太纵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 好啦，言歸正傳，講翻睇嗰啲導賞咧，咁、我見啲導賞員咧，因為佢都好願意去放聲去講，因為咧佢哋都辛苦，要戴住口罩啦，今時今日，咁但係佢又要個個都聽得到，入去寺廟嗰度去睇或者觀賞嘅，唔係個個都後生噶嘛，即係我同你耳朵都還好，但係有啲公公婆婆咧。真係好近，或者要好大聲先講。我好欣賞嗰啲導賞員，佢哋真係敬業鬧業啊！我想講，即係佢啲阿婆阿公咧聽唔到佢話啊，姐姐可唔可以大聲啲？佢真係大聲啲。但我同你都用聲音揾食啊，你而家係主持啊，你都會知道係咁講嘢，用聲大聲嗌，用聲嗌，用唔用丹田嗰啲？哇！好攰，好辛苦，佢仲要讲几场，一日入边可能有三节嘅导赏，佢讲足三节。 同埋我自己觉得咧，你嗰个 energy 系好唔同嘅，即系你讲紧肾上腺受嘛，你点样 push 起自己，然之后去带起个情绪，哇，真系好难，仲要讲三四场。 系啊，所以我每次咧见到呢啲导赏员，佢讲完完成个导赏之后咧，我都会拍手啦。 系， 但拍手可能你会觉得喂夸张啦，哦，系咪真系会拍手？我点都会讲多谢，唔该晒，辛苦你，真系辛苦你。即系呢个我真心觉得好由衷嘅，即系人哋打工一件事，收人工一件事，但系佢真系。我真系好 appreciate 佢咯，真系会系啊，所以我建议你下次都大力啲多谢佢。 好啊，我会噶，一路都有噶，我哋成日都会倾偈噶，即系对，即系我同啲导赏员倾偈，因为可以透过倾偈咧，又了解佢多啲啊。点解你会选择去做导赏啦？跟住你对呢一个嘢嘅认识又系点样啊？等等，即系大家会喺倾偈当中了解多咗大家嘅生活多啲、 我都想做导赏员啊，可能我下一份职业唔再做电台。我都繼續用講嘢為生，但係去咗某啲博物館做下導賞咁都幾好啊！好，聽隻歌完結今日嘅節目啦，多謝我嘅好拍檔 PC， 多謝曬。 在一无所有的温柔，寂寞的这个才能长出长远。 画像，大致